是时间般清澈，再见面咽下般柔和。 只有思念不该喝，青春就不褪色。 就要分别又怎样，总有旋律在回响。 就不用泪水在眼眶，我们依然还要唱。哦， 像是一堂课，把春生好好温习了。 我们路上说好了，面对未来不忐忑。 人只能在这时候游荡，管他去哪个地方了。 问自己现在的模样， 心里有老茧，脸上有风霜。如果命运曾经对你苛，不担心我在这，谁有伤疤谁也不必遮。 这感情是我的，是你的，我们都会记住。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盼望着 一辆穿越时空的火车，翻越山。 心吧，尽情吧。 我们是纵贯线，我是纵贯线的罗大佑， 我是小李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倩， 最后我是阿月，谢谢。